十八集。 孟昭盯着扉页上的那一行字，心想 ZT 应该是个人名吧。 扉页的字迹颜色要比其他页更深一点，并且字迹更加的潦草。 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一行字应该比日记里其他内容记录的时间更晚一些，也许是周衍上大学之后搬到老房子里写的。 孟昭继续往后翻，周衍在日记本上记录的内容十分的简略。 哎，好烦啊，不想跟他们做朋友了，可是又害怕下一个被孤立的人是我。如果能转学就好了。路过 ZT 的时候想跟他说一声对不起，但老虎在前面，你又过头喊了我一声，他应该看出来了吧，难怪下午不想理我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我也不想理他们。考试的时候 ZT 没有二 B 铅笔，没有一个人肯借给他，虽然老虎又回头用眼神警告我了，但我还是借给了他。哎呦，真的很尴尬呀。哎呦，下周的日子可能又要难过了。 这应该是中学校园暴力事件。 孟昭猜测着周衍在这个事件中的角色，似乎就像周衍在扉页中说的那样，他是一个旁观者，但是他好像又跟主使者老虎一伙的关系不错。接下来的几页之中，周衍没有再记录具体的时间，他的日记本上全都是一些情绪化的表达。 害怕，怎么办呀？应该跟我没关系吧？我没有做错什么呀？又睡不着了，黑夜怎么来得这么快啊？别让我再梦到你了，求你了。 孟昭很快就翻完了日记本放到一旁，在电脑上开始搜索文昭高中校园暴力的关键字，但是网络上并没有相关的新闻。孟昭又拿出了周衍的手机翻了翻相册，相册里存的大多数都是周衍和朋友的合照，可以看出来周衍的人缘极佳，男性女性朋友都有不少。除此之外，其中还偶尔夹杂着一两张他跟赵云华的合照。从两个人合照的姿势和脸上挂着的放松的笑容来看，如果孟昭不是提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，他一定会做出这两个人是母子的判断。毕竟大多数家政阿姨不可能跟自己服务的客户坐在同一桌吃饭的，合照大多数是在饭桌上照的。孟昭想象着这些照片拍摄时的情景，大概是赵云华又做了一桌好菜吧，周衍高兴地坐在桌旁，拿出手机先给这些菜拍了照，然后他举起手机对赵云华说， 来赵姨，我们一起拍张合照。 程韵走进了办公室，他用手当扇子在脸侧扇着。 啊，我回来了。啊，今天好热啊。哎，赵哥，我把律所那边的记录带了复印件回来。啊，太热了。 嗯，先放着吧，正好。 孟昭示意他过来。孟昭在便笺纸上写下了文昭高中这四个字，撕下来递给了程韵。 给这个高中打个电话，查查周衍当年在哪个班，然后把名单要过来。 啊，哦。 程韵接过纸条有些意外地说， 啊，都查到高中了。 线索而已。 孟昭从电脑前起身道， 我去一趟楼上法医室，回来把名单给我。 啊，知道了。 因为没有新的尸体送过来解剖，丽锦正无所事事地逛着购物网站。见孟昭过来，他站起来严肃地问， 孟队，案子有进展没？ 没什么大进展，我来是想再确认一下周衍的死亡时间，是案发当晚9点到10点之间对吧？ 对，是不是想问 还能不能再缩短时间。丽锦翻开了解剖记录，前后其实可以再缩短8分钟，这个我当时和你说过了。 不是缩短，我是想问有没有可能周衍在9点之前就被害了。 丽锦简短而确定地说， 不可能。 师姐，我不是怀疑你的专业能力，但是 孟昭微微地皱起了眉，他想起来了监控左上角显示的时间，8点54分，赵云华出现在监控里，当时他在翻垃圾桶。再往前，距离案发现场最近的监控显示，赵云华是在8点41分出现在玉湖湾附近的监控画面之中的。丽锦说， 往前推20分钟绝对不可能，我解剖了食道，是根据食物消化的速度来判断死亡时间的。周衍的尸体现在还没接走，家属说下午过来接，要是孟队你不放心，不然我把我师父请过来让他当场看看。 丽锦的师父施奇是公安大学法医专业的教授，已经70多岁的高龄了，贸然把老人家请过来似乎是有些不合适，何况丽锦是施奇的关门弟子，又是法医专业的博士，读书的时候年年专业课第一，没道理这一次会失手。但是现在的情况，孟昭又觉得实在是有些解释不通。 先别请了，让家属暂时先不要来接尸体，等我通知吧。 行。 下楼梯的时候，孟昭梳理着这个案子的线索。 从地面上拖拽留下的血迹来看，凶手力气应该不大。从死者脖子上靠下的勒痕来看，凶手的身高要低于1.73米。从视频监控来看，案发前一天，赵云华曾经出现在玉湖湾小区的监控画面中。据说赵云华每天都会来玉湖湾小区的各处垃圾桶内翻找纸箱，虽说有足够的理由解释他为什么会出现在监控里，但这样一来，他也有足够的时间把周衍让快递员放在水表箱中的快递取走。还有周衍日记上记录的 ZT， Z 跟赵的拼音首字母恰好重合，这会是巧合吗？ 种种线索和直觉让孟昭不得不把视线聚焦在赵云华的身上，但是在死者死亡的时间段内，赵云华的不在场证明又非常的明确，这个案子真是有些奇怪呀。孟昭不由地产生了这种感觉，先是那根狗毛，再是七号楼被粉刷的墙面，然后是抄袭事件，现在又出现了周衍日记本里记录的10年前的校园暴力事件。干扰因素太多了，似乎都跟这案子有种种关联，但就是连不成一条线。孟昭走进了办公室，程韵还在跟校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联系。孟昭走到电脑前，点开了玉湖湾附近的监控记录。案发前一天的晚上，赵云华跟以前一样，提着一个巨大的黑色垃圾袋，里面装着他从垃圾桶里翻来的纸箱、易拉罐和酒瓶。也许是当天垃圾袋有点重，赵云华要两只手一起提着袋子，才不至于让袋子拖到地面上，导致底部破损。赵云华的力气显然不大，甚至让孟昭有些怀疑，以他的力气到底能不能勒死周衍。不过周衍当天晚上喝了酒，如果是那种头重脚轻的醉酒的状态，结果也未可知。 嗯，好好，我知道了，明白。 程韵扣上电话，转头对孟昭说， 昭哥，校方说得出示证明才能给班级名单。 孟昭站起来拿上了车钥匙， 你去翻一翻文昭高中的贴吧记录，重点看周衍高中那几年有没有关于校园暴力的讨论，关键词可能比较隐晦，看仔细点。 校园暴力还比较隐晦，10年前的贴吧记录啊。 查到了随时联系我。 孟昭说着一边往外走，一边给周奇阳打了一个电话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